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之际，向知识分子授予了学位学衔。授予仪式2月7号举行，由内阁副总理田光浩和知识分子参加。仪式上既宣读国家学位学衔授予委员会决定后，向金万纽医院科长李明全等一些人授予候补院士称号，向金热城综合大学系副主任江基灿、金策工业综合大学教研室主任玄成哲等一些人授予教授学衔，向金热城综合大学教研室主任安雄南和郑胜浩等一些人授予博士学位，向160人授予副教授学衔，向780人授予了硕士学位。